少一年吧，一年那么忙，你还去吗？呜呼，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翻唱的意义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将最美好的邓丽君音乐再次呈现给观众，让经典永远流传。这是歌手刘惜君在自己第三张专辑发行时说过的一句话，而在这张专辑当中特别精选了邓丽君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经过重新演绎，缤纷创意，加入新鲜的音乐元素，带给大家全新的听觉体验。一起来听到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Na na na na n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接下来翻唱的这首歌同样来自邓丽君，不一样的是，新版《甜蜜蜜》的编曲是以木吉他为主，清澈的曲风凸显了鹿晗清新温暖的声音特质，而鹿晗在演绎《甜蜜蜜》当中。放下了复杂的技巧，始终以情感作为发声的介质，致敬经典，用最真挚的声音唤醒大众对经典的记忆。一起来听到《甜蜜蜜》。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无意 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不管是自己作品还是全新改编翻唱他人作品，经林忆莲唱出的每首歌似乎都有独特的连世韵味，而他在歌手舞台上带来孙燕姿的克普勒同样不例外。细腻铿锵的嗓音，自然而又未经修饰的高超唱腔，时而含蓄时而激昂的情感都表现在这首歌上，都贴上了林忆莲的标签。一起来听到克普勒，来自林忆莲。 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高过孤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人赐予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是像你，真的像你，眼睛像打翻了的鱼缸，世界都翻动了，看不清。多少过去，多少情绪，最后你把门关得很紧，突然回忆都在眼眶。雪的旅行，那一件搂着我的风衣，那一天才是我第一次泪光靠在你怀里。对不起，对不起，想答应不爱你，可分手的礼貌我难不客气。我为什么我自己最变了的任性，心却还会输给你。来不及，对不起，答应的不爱你，骗没了争吵以来的自尊心。突然失落的我，隔绝转身的你，什么情绪我输了自己。想答应不爱你，可分手的礼貌我们都客气。为什么我自己最变了的任性，心却还会输给你。来不及，对不起，答应的不爱你，骗没了争吵以来的自尊心。突然失落的我，隔着转身的你，想答应不爱你，可分手的礼貌我 起，为什么我自己最笨了的任性，心却还会输给你？来不及，对不起，答应的不爱你，骗没了争吵也来的自尊心。突然失落的我，隔着转身的你，新的情绪我输了。 的他放纵，趁烟花